懂，你爱得越心痛，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。我不是一个傻瓜，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，不够成熟 令黄丽玲的这一首《最懂你的人》，她的声音非常高亢而有层次，同时在情绪的饱满中又夹杂着很多的知性，所以她的歌声很容易让人在晚上产生共鸣。劳累一天了，南左女又继续陪你在夜里听听歌，听听暖文章。悦耳走心的声音总是从第一耳入耳开始，就让你开始产生情绪的翻滚，或激昂，或深沉，或突然之间，放下手边的事情，就听着听着。 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? Well baby they're tumbling down, and they didn't even put up a fight, they didn't even make the sound.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,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.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, I got my angel now. It's like I've been awakened,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. It's the risk that I'm taking, I ain'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.

沉默变成了忏悔，无路可退，只能无言以对。分手伤了谁？谁把它变美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。 听了两首非常深情的歌，一首是来自男子组范逸臣演唱的《第七封信》，还有一首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孙燕姿她演唱的《眼泪成诗》。周杰伦呢也曾经在演唱会当中翻唱过这首歌，这首歌的作词是林夕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让这些深情的歌曲来帮我们静静心吧。有些歌曲可能真的在记忆中尘封了太久，某一个季节他又会被想起。这时段尾声，我们来听一首张志成翻唱的《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》，第二时段见。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心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心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在你

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民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民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我是女右韩丽。以往在这个时段当中，我们都会分享暖文章，那今天也不例外，而且呢还不止一篇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演唱的《蒲公英的约定》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晚点遇见你，余生都是你。爱情中最遗憾的事儿大概就是如此吧，我们曾爱一个人到撕心裂肺，但时时刻刻都在互相伤害，谁也不懂退让，也不会给对方宽容，相爱相杀演绎到了极致。因为那时我们遇见的太早了，浑身带刺，充满戾气，根本无法给对方想要的安稳。分道扬镳在那时是一种成全，更是一种解脱。大话西游至尊宝说的那段烂熟于心的台词，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一万年太久，也许你只想要牵着她的手，从青丝到白发，一起看日出日落。多少爱情总是这样，失去之后才觉后悔，在一起的时候却不好好珍惜。年少的我们不成熟，表达爱的方式总是自私的，一味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，最终把那个爱你的人亲手推开，然后才后悔地说，当初如果好好相处，会不会在一起一辈子。如果晚点遇见，你就能学会收起身上的尖刺，露出柔软的肚子与他拥抱，也能学会不再无理取闹，在他心烦的时候默默地坐在旁边。年少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毫无掩饰，毫无羞耻地展现我们的爱，有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，却浑然不知，到最后连最爱的他也离开了，才开始反思。你遇见那个人的时候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，早自习你愿意翻墙出去给他买豆浆油条，拿到手的时候总是热气腾腾的，三伏天里他愿意排队两个小时买刚出炉的红豆糕，他热得汗流浃背，没有任何怨言。你半夜做噩梦醒来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永远为你24小时开机。你知道他对你好，但却还是在变本加厉给他折磨，不仅任性，喜欢无理取闹，还不断的猜忌，敏感多疑。那个时候你啊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爱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。学业的压力本身就让他喘不过气来，你也终于看出他的疲惫不堪，所以找了个最可笑的理由放他走。你是否也说过，等高考完考去同一座城市再在一起吧？但后来终于还是分道扬镳，一南一北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，再无联络。多年后回想起来，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对的那个人，但如果遇见的晚一些，当你褪去那些尖锐变得温润，那两个人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？鲁豫在采访胡歌时直接地对他说了一句：你错过了一个好女孩。胡歌沉默了很久，哽咽着说：她真的很好，但两个人却再也回不去了，就像很多年前的你和我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可否一丝悔意顿生？假如我们能够晚点再遇见，在我们已经成熟，足够成熟和懂事，褪去幼稚和轻狂的外壳，完全可以给对方更好的生活，会不会你还陪在我身边？冰心对铁凝说的那句你要等，在耳边循环了无数遍，就像林心如在独身的那些年里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成为了女神。对待爱情，她始终是随遇而安的态度。很长时间我都觉得她可能不会结婚了，但却没想到在她的40岁的时候终于等到那个可以嫁的人。即使两个人都不在最好的年纪，即使两个人的人生已经过了1/2，但正因为决定相爱的时间比较晚，两个人都已经厌倦了灯红酒绿，渴望起安定，愿意回归家庭，所以注定他们会一起走很久。我想起前些年在网上盛行的段子，莫文蔚没有嫁给与她相恋8年的人，周迅和李大齐在一起5年却无疾而终，他们的感情仿佛都是轰轰烈烈的开始，最后却潦草无比的结束。但是是不是他们晚点再遇见，就不会有那句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却发现你早已消失在人山人海。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，早一步和晚一步结局会是大相径庭，所以我宁愿对的人晚一点再遇见吧。那时的你也已经是成品，不再冲动任性，这样两颗相爱的心才能走得很远。最好的我们这部青春剧里面，耿耿和余淮直到最后兜兜转转地再次相遇，看见他们同时出现在晚秋高地，就已经暗示了最美好的结局。就像剧里所说的，那时的他是最好的他，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，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，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，只好伸出手挥别。所以等一等，对的人晚点再遇见吧。他们错过了9年，最后都变成了最好的自己，重新遇见，让这段爱情最终修成正果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遇见这个人，别急，他肯定在把自己变得更好再来与你相遇。如果你已经错过了这个人，别灰心，地球是圆的，你们可能在兜兜转转之后还能遇见，那时候 你们会带着打磨后的自己彼此欣赏，不会再为今天谁洗碗这种小事争吵，不会再用话语伤害最爱的人。晚点遇见你，余生都是你。 当七月的风吹过，阳光洒满了窗格，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，那一场大雨滂沱，时间在这里定格。十七岁的我，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，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，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，时间是一个月。 遇到你，余生都是你，这句话成为了很多单身男女在心底里给自己打气的一句话。是啊，要耐得住寂寞，而且也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爱情，遇到之后就会好好的珍惜了。当然这个不是让你在家里宅着等着，而是应该勇敢的去寻找你的爱恋，至少你应该有一定的社交生活，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存在。好了，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庾澄庆翻唱的《遇见》。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，很高兴在这个晚上遇到你，

坚强。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。有一种拒绝叫我很忙。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啊，常常是能够为她寻出爱的蛛丝马迹，也总是有千万个理由可以为那个爱的人开脱。可能她真的很忙呢，万一她正好没空呢。有一句话是，她爱不爱你看给你的时间就够了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对自己喜欢的女人置之不理，更不会消失不见。在他有限的空余时间里，因为爱你，他只想和你在一起。爱不爱，看给你多少时间。三个月前 ，Juicy 应人介绍，认识了一个帅、白、工作又很棒的男人。当晚 ，Juicy 就给我打了电话，那种喜悦让我想到一个词儿。绝处逢生。他说真的，我第一次在相亲的时候碰到一个自己心动的男人，透着电话都可以觉得这个老女孩的少女心一阵一阵的飞进耳朵。朱姐今年30岁了，长得端正，除了有点微胖，工作稳定，家境小康。从27岁相亲到现在，相了不下50个。用他的话说，到后来每一次相亲都觉得自己像是在菜市场里白菜被人挑选，顺便也看看还有一株白菜合不合自己的心意。传说中的审美相亲疲劳就是如此吧。相亲的时候彬彬有礼，分开之后又相忘于江湖。再次想起，记不得某年某月，甚至连名字都变得模糊。沈从文有一句，每一只船总要有一个码头，每一只雀儿总得有个巢。或许大部分女人都传统如 Juicy， 于是再抵触也会想要有个家。以为到了这个年纪，自己喜欢的男人都该被女人抢光了，不料还能碰到一见钟情。显然 Juicy 觉得自己单身那么多年只是为了等到这个男人。他从心理上已经放下了女孩子的矜持，他决定要轰轰烈烈的追一场。但这之后的一切让 Juicy 始料未及。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忙，今天我们家有聚会。那我们一起喝茶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很忙，今天同事要一起玩。那我们一起看电影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很忙，今天有约了。一次次的我很忙，像一盆一盆的冷水泼到了朱 u 的心里。他说后来的日子 他每次问的时候都很害怕他说出那句我很忙，就像是一颗炸弹终于拉响了，终于心惊肉跳了一回。其实我很想告诉他，那个男人根本不喜欢你。男人终于约了他一回，当然不是一个好结果，也算一个好结果。其实我一直在拒绝你啊，我很忙就是一种拒绝，但你没听懂啊，我们可以做朋友的，真的。朋友当然是做不成了，也不是真的能发自内心做朋友的人，也不过是彼此给彼此台阶下而已。朱西觉得特别没面子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后来说还是感激他的坦诚，也没有耽误他很久。他真的有那么忙吗？25岁那段时间，我也有过一段漫长的相亲期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相亲对象，我父母都特别满意。大致是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父母和他父母就达成共识了，一定要让我们坚持下去。当然我并没有任何所谓的满意，父母都很殷勤，所以也不太敢直接说不，许多时候总是有许多的迫不得已。但我有一个标准是，如果3次我说了我很忙，他还没有理解意思，那么我就需要和他谈一谈，该和的和，该散的散。结果是我们还是坐在了一起，这个男生对着我大发雷霆，为什么没有一口拒绝啊，总之我很忙，我很忙的，你有那么忙吗？我回答他，你听好了，一，不想撕破脸皮，毕竟大多数我们之间还会有彼此相熟的中间人，不想今后见面太难堪。二，是希望你自己发现慢慢疏远，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和第一个相通的。三，作为成年人其实要懂得两情相悦这个词儿。这两个故事几乎如出一辙，不过是换了人物，换了地点，换了时间。拒绝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而我很忙就是最常用的。我曾经对60个男孩女孩进行分析，85%的人拒绝一个不喜欢的异性相亲对象都会用我很忙，只有15%的人会在第一时间用我不喜欢你。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工作狂呢，所以忙到没有恋爱呢？你说他是不是天生沉闷，所以没有时间思考爱情呢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忙呢？都不是。他喜不喜欢你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刻意去捕捉，去分析，去感受，他会用时间来感动你。哪怕一个问候，哪怕偶尔一条微信，哪怕下班回家后的一个电话，哪怕夜深人静时拨通电话后对面却已经是鼾声，这并不是需要非得无时无刻的存在，而是他在你身边，你就知道他心里有你。有一种爱叫我在。曾经有一篇文章是男人说忙的5大心理分析，文章中分析的男人说我很忙3个字的普遍心理。一，用我很忙来提高自身的身价。二，用我很忙的字眼出现在电话或者手机短信里，让对方产生错觉。毕竟对于一个忙碌的男人来说，女人的依赖感和期待感会加强。三，用我很忙做借口，躲掉他们不想面对的问题。四，用我很忙换取对方的珍惜感，提高约会时的含金量。五，用我很忙成为含糊搪塞对方的方式，以拒绝别人。而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男人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在面对爱情都会有一种拒绝，就是我很忙。因为你不够重要，所以我很忙。因为比你重要的事儿太多，所以我很忙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，所以我很忙。我很忙的潜台词是，所以没有时间理会你，所以请你离开我吧。

却傻傻的笑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。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最好的关系是彼此成就。有位朋友说，今年的工作状态很好，两次升职加薪，但是男朋友不高兴了，约会时接一个工作电话他就会生气，周末加一会儿班也会引起争吵。以前工作比现在还忙，也没见他反应这么激烈。女朋友积极上进，工作出色，不应该支持吗？难道生活懒散，工作应付了事才能让他高兴？因为不了解，我解决不了这位朋友感情的问题，但想在这儿借这个话题说几句。世界很大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遇、相知、相恋，唯有变成彼此成长道路上的积极因素，促使彼此都变成了更好的人，才足够美好，也能稳定和持久。在不影响两个人正常交往情况下，女朋友积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并且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，是一个合格伴侣的合格态度。所以女朋友更优秀，男朋友要努力让自己同步前进才对，而不是耍情绪甚至阻拦对方的进步。 高圆圆在采访中曾经说过，我认知的婚姻就像我爸妈那样，彼此付出也彼此成就。这种对于婚姻的解读放在爱情中也同样适用。有生命力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互相制约，而是在我迁就你，你迁就我之外，找到两个不同又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平衡点。即使我很想每时每刻和你谈情说爱，也希望你知道，爱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要更好的爱情，必须先有更好的你和我。即使你工作学习很忙，我又帮不上什么忙，也希望能抽出时间跟我交流，而不是闭口不言。因为分享会让我们思想同步。即使你不赞成我的兴趣和事业，也希望你在可以认知的范围内给予最够的尊重，而不是一味的阻拦和干涉。最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，谁为谁放弃了多少，而是因为这一份爱，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，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，更积极地成为了更好的人，成就更圆满的人生。一个闺蜜曾跟我讲，她理想中的男朋友是在一起之后有更高品质的生活。如果谈恋爱了，精神水平和物质水平都不如一个人的时候好，那为什么要在一起？她说，人和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。在一起为了更好的自己，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自己，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皆大欢喜，一加一还小于一，两败俱伤。的确，遇见感情容易，经营不易。感情来的时候多么迷人，有多么容易让人迷失。听过太多的大学生因为谈恋爱而放弃学习生活，那是在还不懂得爱情的年纪，以为爱情就是一起发呆和偷懒，以为只要经营好爱情就是最好的未来。也见过身边有些女孩子恋爱之后把爱情当作生活中的唯一支点，一切都为爱情让步，那爱情至上作为自己慵懒享乐挡箭牌，以为爱情可以替代自我成长，到最后荒废了青春，也没有抓住爱情。然而最浪漫的是，不是两个人的青春里只有爱情，而是两个人的爱情里有青春也有未来。把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才是无可取代的美好。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。高中班级里的男孩和女孩彼此喜欢，两个人相约北京，在最紧张的一年里互相鼓励，更加努力。一年之后分别考上了那座古城里最好的两所大学，顺理成章地成为情侣。高中你我前后桌，大学你我门对门，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在生命旅途中遇见另一个人，不是束手束脚，而是有了助推器，一只手牵手向前，势均力敌，才是最好的爱情。于是有了杨绛和钱钟书，梁思成和林徽因，互相欣赏，彼此成就，好过做爱情的奴隶。恋人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一起变得更好更优秀，而不是在一起原地踏步。每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跟任何人之间的连结，在一起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彼此，这样的亲密关系才有意义。除了恋人之间，很多稳定的关系都是如此，朋友之间，亲人之间，同事之间，最好的关系不是接受和给予，不是束缚和羁绊，更不是牺牲和将就，而是彼此付出，彼此欣赏，彼此成就。真正的为他好，绝对不是在他想起飞的时候你死死地拉住衣角，也不是你拔掉自己的羽毛陪他一起天昏地暗。为他好就一起飞，自己努力起航，也助他一臂之力。父母对孩子的爱，不是把他捆在自己的身边，而是让他有不再依赖的能力，成就他的碧海蓝天。朋友对朋友的真诚，不是我希望你快乐，但不要比我快乐，而是彼此支持，成就彼此的海阔天空。恋人之间，你想要眼前的苟且，你努力奋斗成为他的人间烟火，他想要诗意和远方，你护送他穿越生活的荆棘，朝着理想的远方前进。仔细想来，无论是恋人、朋友，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，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，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，都带着善意和欣赏。这感情沉甸甸的，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。愿我们初心不改，各自努力，成就彼此，彼此成就。只有这样，才会有一段最好的关系，最好的我们。 夜的风吹过，阳光洒满了整个，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，那一场大雨滂沱，时间在这里定格。十七岁的我，总爱傻笑着说，时间抵不过你我，时间是一个 平凡而又深刻，变成你我刚刚愉快的颜色。痛要把苍白都填充，勇气惶恐，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。等待的时空有点重，重的时针走不动，无影踪，他始终曾降临生命中，我好想懂，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，一人长长的人龙，想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、等你回过头来，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，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，想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心 其实现在在每天的大量阅读中，大家都读到过这些暖文章，不过是在夜里以一种听的方式，仿佛可以离你的心更近一点，让你更加确定真理不怕重复。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，但我们力图都想做得更好，所以愿这些文章，愿这些别人的经验可以帮到我们自己。好啦，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，全新的一周祝各位都有好心情好事情，明晚10点继续我们的 NJNY， 晚安，好梦香甜。 缘分铸就的缘，有名字的眷恋，爱的观念，像海洋容纳了雨点，你承接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靠近我指尖。 执子之手相扶，来世不求好。